那我看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哼，我们的复习也很快，来去，这个生命真的过得很快，很无常，哼。不过我们要学用复习，虽然都在变化中，我们的复习很快，我们是用要。用学有定的心，有智慧的心，观，先观我们的呼吸，然后观所有的所缘，用这个心，有定的心，没有散乱的心，跟有智慧的心，呼吸是我们的方便，我有说明。那我自己修，我也鼓励大家，打坐的时候完全专注在呼吸。不然心散乱，不然其他的作意干扰我们的作意，在入息出息的过程，不打坐的时候继续指导呼吸，继续指导怎么呼吸反映我们的身体跟心的情况，学用这个智慧了解我们的所有的经验，这个是我这个出家人所教的方法。因时间过得很快，我没有办法讲一些细节，只能够给大家听，即随而已。所以，我有说明方法，我有说明基本的智慧。剩下我们自己做经验，然后做经验以后剩下一点点时间，那个时候希望你们靠自己的经验发文，努力了解怎么继续修，怎么用这个法门来调自己的生活的品质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念，有智慧，有定。好，那我们有重要的我们都有讲过，注意我们的身体，身体的接触点，放松，用智慧放松我们的身体，了解身体跟心的互相的关系，放松身体，放松心，觉得舒服，在这个情况注意入息出息的过程，入息出息有来去，我们的心学没有来去，它每一个入息出息了解很清楚，它也渐渐学了解怎么他观呼吸的智慧影响这个呼吸的品质，反映在这个呼吸的品质，他也学渐渐了解有散乱的心的呼吸怎么样，没有散乱的心的呼吸怎么样，有昏沉的呼吸，昏沉的心的呼吸怎么样，没有昏沉的心的呼吸怎么样，不过慢慢学，这个是很这个阿那巴那念的智慧没有限制，是无量，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制，没有办法全部讲，精髓我有讲过，现在我们做自己的经验，我建议半个钟头我们用智慧注意我们的呼吸，在一个地方用稳定的座椅，稳定的香，每一个入息出息我们努力念在一个地方，了解怎么我们的身跟心的情况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怎么 我们的呼吸变成微细的过程，是因为我们的心变成微细的过程。怎么我们的微细的呼吸、微细的心会感到发息，有发息，我们的放松更明显，我们的放松更明显。我们就如果我们能够设在这个发息，在这个乐，那我们就可以渐渐学如阿那巴念的定，然后用这个定，我们就可以动达我们的呼吸的经验，用观的智慧，然后动达所有的经验，用这个智慧解脱我们的心所有的烦恼。不过慢慢学，没有那么快。好，那放松，注意身体的重量，静能力平等，脊椎静能力，只专注呼吸，在最明显的地方，最明显的接触点。要了解如果我们的心微细，这个接触点变成不是身体的接触点，是心的接触点，我们的心决定怎么我们管我们的呼吸。每一个入息出息要念，如果我们的专注力明显，每一个入息出息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它的开端到它的末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心会变成越来越微细，那我们就能够学怎么入定，怎么如没有烦恼的境界。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要用智慧念我们的呼吸。我们要学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用智慧念我们的呼吸的好处，我们学怎么扩大我们的所缘，用智慧解除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就是所有的明法跟思法，这个是这个出家人所有教你们的阿那巴念课的内容，因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讲细节，不过最重要的道理，这个修行的精髓，这个出家人有讲过，你们不会指责我，我没有讲过。那现在剩下大概半个钟头，不过时间不要急，重要是我们了解，可以如果有什么问题一定可以继续问，如果没有问题，那我就会继续讲一些道理。那现在欢迎大家发问，怎么修这个法门，怎么用这个法门在每天的生活中，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师父，刚刚您在讲那个观呼吸，然后心细的时候呼吸会变细， 是， 然后心粗的时候会变，就是那个呼吸会变粗，这个部分我没办法体会，因为平常我有在静坐，可是总觉得呼吸都是蛮粗的，所以想希望有经验过细，可是好像要回到那个细的部分蛮不容易，这样就请问师父。 重要那些重要道理是，只有微细的心能够观微细的呼吸，粗的心看不到微细的呼吸，所以粗的心他就不了解烦恼，粗的心也没有办法处理烦恼，只有微细的心能够了解烦恼，能够处理烦恼，那我们一定需要 微细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微细的所缘，粗的心看不到微细的所缘，粗的心也不会想微细的所缘，也不会看得到微细的所缘。我们的心越来越微细，所以它可以思维越来越微细的所缘。这个道理在了解佛法的修行的过程非常重要。佛教我们舍粗的所缘，引我们了解微细的所缘的快乐。粗的如果了解微细的所缘的快乐，我们就不执着在粗的所缘。不执着在粗的所缘，慢慢也可以学不执着在越来越微细的所缘。如果不执着在所有的所缘，连最于微细的所缘，那就心会解脱。这个是佛所教修行的过程的方便。阿那巴年如是出世年最适合培养这个智慧，为什么？因我们的能力用微细的心翻译在我们的呼吸上，只有微细的心看得到微细的呼吸，粗的心看不到微细的呼吸，好像有什么声音，如果你的心比较粗，你只能够听粗的声音，如果你的心有专注力，有智慧，它会分别越来越微细的声音，一连注意微细的声音能够分别很清楚。有修行的人连注意微细的分心，注意微细的所缘可以看很清楚，怎么它生怎么它灭也可以看很清楚。这个是修行的过程。那现在阿那巴年是妙法门来学，用微细的心注意微细的所缘，了解微细的心跟微细的所缘互相的关系。我们有讲过，在学阿那巴年的过程，因我们的身体跟心能够放松，呼吸会变成微细，这个是一种挑战，用微细的心，如果不用微细的心，那就昏沉了。为什么？因微细的所缘如果不用努力分别它，就昏沉模糊睡眠，对不对？这个道理你可以了解很清楚，对不对？所以在学阿那巴年的过程，你先知道呼吸是长的还是是短的，长的因为是慢的如是出息的过程，短的因是快的如是出息的过程。这个如是出息的过程是靠我们的心，我有给那个方向的比喻，如果我们的用手里慢慢，那就那个方向的方就变成慢慢，如果用手里快，那方向的方也很快，对不对？那可以点火等等，要了解这个道理。那学阿那巴年的过程，先要学定，学定的过程就是学用越来越微细的心，在越来越微细的所缘。如果呼吸变成微细，会出现长相，在你所注意的那个接触电闪就变成光明。为什么变成光明？因你能够用很微细的心注意你的呼吸， 所以这个所缘也变成很微细，这个微细的所缘它自己让你了解，也变成常相，常相出现，因为你有能力用微细的心，嗯，然后你如果你定在这个所缘，在这个常相，你渐渐能够学，定，阿那巴那念定，阿那巴那念定是条件来，学，靠东洋的所缘学观的过程，分别，阿那巴你那个入息出息的事法，分别观这个事法的心的明法，嗯，观他们的无常故无我，了解它是它，然后就你可以学所有的佛教的智慧，靠一个所缘，就是入息出息的过程，嗯，也我有讲过先。入息出息，然后你扩大你的所缘了解，因入息出息我们平常是用鼻子还是口来入息出息，对不对？其实全身地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每一个毛孔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嗯，渐渐可以学过大所缘。我们所有的几年，我们有讲过是靠我们的身体，嗯，因我们有身体，我们可以听声音，我们可以看颜色，嗯，我们可以知道味香，我们可以接触，我们可以香，嗯，没有身体不会香，不会接触，不会，知道味香。是因都不会知道，所以所有的经验都是靠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全部都有呼吸，有入息出息的过程。现我们是用定培养定，有没了解没有散乱的心的好处，所有的烦恼出现是因为先有散乱的心再有烦恼，没有散乱的心就烦恼会处理，会知道怎么不出现，那没有散乱的心是佛教的智慧，我们有讲过，就是直观的智慧，直的智慧就是没有散乱的心的智慧，没有散乱的心已经是智慧，智慧是没有散乱的心的条件，如果你没有智慧，你不能够用没有散乱的心，所以你用阿那巴念来习惯在没有散乱的心，然后你不但打坐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了解没有散乱的心的好处，如果心有散乱，因你已经有习惯注意入息出息的过程，你记得这个所缘，你也会记得没有散乱的心，那可以处理所有的烦恼，这是第一步，来能够用没有散乱的心，我们有讲过条件，就是知道怎么彻底的放松身体，放松心，放松身体，放松心的条件，我们了解心跟身体的互相的关系，这个身体跟心的互相的关系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所以呼吸变成我们的智慧的妙法门，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比喻，粗的心只能够听粗的声音，不能够听 微细的声音，东洋的道理粗的心只能够观粗的入息出息，不能够观微细的入息出息。那要这样学，用微细的心观微细的呼吸，了解怎么微细的心影响微细的呼吸。然后用这个经验，多用这个经验，再了解所有的境界。 那再请问师父，那个微细的心跟缓慢的呼吸有没有关联？ 关联。在学定的过程就没有，你是靠我们有。说明你是靠自己的经验，不过自己的经验还是你要，了解一些道理，不然如果没有你了解不了解一些道理，你没有办法做自己的经验，对不对？先，你要了解我所讲的阿那巴那念的修行的好处，才能够努力用功学阿那巴念，对不对？如果你不了解阿那巴念的好处，那就不能够努力学阿那巴念。你用智慧专注入息出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不用想什么除了你的入息出息以外。你知的智慧不是在动达所言，了解他的自相功相，是在直接观所言，不模糊观你所言，这个是知的智慧。观的智慧就是洞达所言，了解他的自相功相，两种智慧可以渐渐学用在一起。如果你能够这样学，那所有的境界变成智慧的境界，就是了解烦恼跟处理烦恼的境界。方便就是入息出息的过程，了解这个入息出息的过程，第一了解没有散乱的心的好处，不但在观呼吸，在观所有的境界。 只有一位即是法，要了解其他的都清楚，你们都很清楚我所讲的意思。那如果没有问题，我就继续讲一些道理。有没有什么还要发问来了解怎么用这个法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是在做什么才能够做好，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不会做好。所以一定要法文弄清楚怎么用这个法门，怎么学法达智慧，靠那个入息出息的过程。好， 师父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生病，身体很痛，怎么样能够用安般？ 那来能够用这个法门，条件是我们已经习惯用这个法门。如果身体痛，我们没有学阿那般，我们没有以前努力在修行，那很难处理。很难处理。我们的佛教教我们，我们没有我，这个我就是我们的习惯。什么习惯？习惯注意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这个是我们的境界。如果我们有修心，那我们就用智慧注意这个境界。如果我们没有修心，我们就没有智慧注意，没有办法用智慧注意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会模糊观于这个境界，我们不会了解它，在这个情况下很难处理。所以我们要一定 习惯用这个法门，如果变成习惯的话，在这个情况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念呼吸，我们的心能够自然变成平平淡淡，因为我们已经有发达这种习惯，用平平淡淡的心在我们的呼吸上。那虽然我们的身体不舒服，呼吸不平淡，我们的心还可以继续平淡。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种习惯，了解我们的呼吸，用这个了解来了解所有的境界，所有的经验。所以如果身体很不舒服，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这个法门不是特别适合。可以念佛还是什么其他的，不过如果要真的用这个法门利益自己利益他，那就要习惯在修行。阿那巴念是最妙的法门，来学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是我们的解脱的最重要的条件。因入息出息离不开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被他，他被我们，对不对？他离不开我们，所以这个是入息出息是最妙的法门，来学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如果要真的学怎么利益自己，用修行，用智慧，那就来不断的修行，阿那巴那念是最理想的法门。不过条件是我们习惯这个所言，习惯用智慧慈悲他，在这个修行能够真的利益我们，让渐渐我们的心变成越来越平淡，越来越有能干用智慧处理所有的事情。因我们不断的了解我们的境界，靠我们的呼吸，了解我们的呼吸的品质，也反映我们的能力，用智慧解除我们的境界，解除我们的名色。 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要是问的不好，师父不要笑我。因为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有人就说那个原始佛法里面有种暗班，可是我觉得暗班很难念，因为它很简单可是很难念。我就是常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利用呼吸来处理生死，好像还不如仰仗佛菩萨的愿力来的容易哈。那我一直，可是我后来是觉得说，我听师父这样讲，其实能够利用每一个呼吸来练习修行也是很不错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说，我对于这种利用呼吸，比如说安般这种用利用呼吸的方法，然后怎么样达到说我们要成就像一个所谓的佛慧那种原理，还有它作用的过程，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明白。虽然说我常每天都在呼吸，可是我只用透过怎么样用呼吸的方法净化自己，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很不明白，所以我觉得修起来不大相应。但我想请问师父，就是说师父可不可以帮我们简略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我听师父讲的，我的体悟是说，其实重点是在你那个能观察的心，当你心很维系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不用修安般，可以修其他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好像念佛对我比较好一点。那我是想请问说，这两个有没有冲突这样？那如果说师父还是觉得说安般其实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入门，可是他要透过什么样的程序达到师父所讲的那种定的方法乃至定的果的话，可不可以请师父再讲清楚一点？阿弥陀佛。 那很多法师他们教阿那巴念的修行来得到什么目标，得到第一禅定还是第二禅定还是静心定还是得到什么观，我是特别强调我们的智慧的所有的重要条件，就是已经在观呼吸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我们了解怎么观我们的呼吸，我们就不需要找我们的智慧的要素在外面，都在里面，都在里面。所有的，我刚才我有提到，所有的经验是跟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在一起，入息出息离不开我们，入息出息离不开我们，所以它，我们可以用它来，发达能力，不断的用智慧，我们不断的用智慧，在我们能够真的学怎么了解跟处理烦恼，怎么不断的用念，我们的修行的成就很容易了解，从哪里了解？从我们的能力用念，如果你能够用念一半时间用念，那你就一半时间可以知道烦恼跟处理烦恼。如果你一半时间没有用念，你就一半时间不会用佛教的智慧知道烦恼跟处理烦恼。如果你30分之2能够用念，那你就30分之2的时间有能力了解烦恼跟处理烦恼。那因如是出世这个所缘离不开我们，所以他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所缘，他是最妙的方法，教我们不断的念，不断的念就是不断的用智慧了解烦恼跟处理烦恼。这个智慧不会有矛盾，跟其他的法门不会有什么矛盾。你念佛还是有如是出息。 师父，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出那个安般用呼吸法跟念佛配，还是可以就对了。 可以，条件是你用智慧，不过你念如是出息的时候，你打坐的时候，你念如是出息的时候，你要完全专注在如是出息。 那师父， 你念佛的时候，你要完全专注在念佛。虽然念佛还是会知道呼吸，还是会知道呼吸。你不打坐的时候，我有特别强调，你静心的时候，你做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知道如是出息。虽然你没有专注它，你还是继续知道它。你知道它，你就习惯在智慧的境界、念的境界，因如是出息也全身地参加在如是出息的过程。你所有的所缘，你都是用身体了解它，念佛也是靠你的身体、你的心。 师父，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禅堂念初刚开始学的时候，是注重在这个鼻孔的这个 是方便而已。 那但是我们事实上可以观想，就是全身在出息。 如果你没有先专注在这边，你就不能够了解怎么用没有散乱的心扩大你的所缘，变成所有的所缘、所有的境界。你先要专注你的心在一个地方，用没有散乱的心学没有散乱的心的好处，在你能够扩大你的所缘， 用没有散乱的心注意所有的所言。 谢谢师父。 师父对不起。阿弥陀佛，师父，默许有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心越来越细的话啊，那这个呼吸自然而然就越来越细，越来越缓慢。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由比较快的呼吸到比较慢的呼吸呢，是我们要稍微给它作意一下，就是要稍微我们的要给它自己对自己下个命令呢，还是说我们只要一直专注在那这个鼻子这周围这一点的话，它久了自然就会到达这样子，自然就会变细，是这样子，还是说我们要稍微命令下个命令这样？ 你不会要它变成细，你要了解它怎么变成细的过程。它变成细因有一些条件，那些条件大部分是属于智慧的境界。智慧的条件也是能力用微细的心的条件。你也不要想快的呼吸不好，慢的呼吸好，你要了解慢的呼吸的条件，快的呼吸的条件。有的时候入定之前呼吸会突然很快，可能如果你们已经有修行的经验，你们一定有经过那些阶段。如果你决定短的呼吸不好，长的呼吸好，那就会变成很多问题。所以阿那巴念的修行不是你决定呼吸要怎么样，你了解呼吸，跟你了解呼吸跟心跟身体的关系，用这个智慧来发达智慧，管你所有的境界，用平等的心。先你磨练自己用平等的心在呼吸上，然后你可以扩大所缘，继续用平等的心在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它也会渐渐，如果你习惯这个所缘跟呼吸的经验在一起，因刚才我们有强调入息出息离不开你，在如果心很微细，那就呼吸已经不见。这个也是因为心很微细。 谢谢师父。 所以入息出息不但是属于身体，虽然它严苛的说是色法，它是属于身体，它也是属于心。它属于两个身体跟心，因它是属于身体也属于心，所以它反映身体跟心，跟反映它们的互相的关系。身体跟心的互相的关系是我们学佛法的智慧的基础，也是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我们是说观的境界靠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安排。刚才我们有说，虽然同样的所缘，我们用不同样的看法看它，都是靠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我们学靠阿那巴念的过程。我们怎么观我们的呼吸，怎么我们用呼吸智慧观我们的呼吸，反映我们的能力用智慧。我们也有强调入息出息是心身的色法，对不对？身体也身表也是 新鲜的事发，口表也是新鲜的事发，所以要如果你有刚才提到念佛等等，也要用这个智慧，多多用这个智慧。我们的境界是靠我们的心的安排，如果我们用智慧安排我们的心，那我们就可以解脱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用智慧安排我们的心，接触我们的境界，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脱我们的心。阿那巴念，如果你真的用智慧观你的呼吸，他就教会呼吸，会教你怎么用智慧知道呼吸，然后渐渐知道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的几年都会跟呼吸在一起。条件是我们习惯这个法门，多多修，多多念。那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很抱歉，不过智慧无量时间很有限制，那有缘，我跟这个地方很有缘，见居士，我看见居士来了，跟大家对我那么好，那我一定有机会会再来，教你们。那现在希望你们都能够用功学这个法门，了解没有散乱的心的好处，了解智慧的好处，多多用没有散乱的心跟智慧来处理每天的生活。好，那我们回向给一切众生。那今天到这里为止。 Akasatta Chabhumath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Sasanang Akasatta Chabhumath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DesanangAkasatta Chabhumath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ng Sabitiyo Vivajantu Sa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tvantarayo Sukhi Dighayuko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h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 Sada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h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h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nu Bhaven Sada Soti Bhavantu Te Devu Vasatu Kalen Sasa Sampati Hetucha Pito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好，谢谢你们。